好，翻嚟第三节话， 系 话第三节爆啊， 系 第三节咧，如果呢个 hit rate 咧，咁都过唔到2000咧， 系 大家都系帮手推下佢啦，哇！因为呢节咧，我哋今次咧讲三部战机啊，三部战机都系而家世界一流战机，一部咧就 F22，一部 F35，一部就苏57， 系全而家全球最 top 啊， 应该系最 top 呢三部， 系啦，最 top 三五代机， 系啦， 揸部冇讲系1020啫， 1020啊， 系啦。 千二十档第四啦， 系啊， 系嘛？咁但系苏三十五，我哋应该摆去咩咧？ 苏三十五啊， 苏三十五唔系五代机， 苏五系七。 但系你又如何确认千二零系五代机咧？所以喺呢个环节上，我都唔知道应该俾千二零第四定第五好。 系咯、啊， 我哋当住第四先啦。 系咯、 啊，所以千二零有机会再讲啦。其实我哋讲咗好多噶啦，第四节我哋会讲噶。好啦，嗱，我哋翻嚟啦，嗱，讲咧，先咧，我哋讲你 F22先。 系 嗱 ，F22咧，近排咧，即系咧，之前我哋咪讲过咧，大概系好似系早两三个月系咪？ 系啊， 系咪嗰阵时咧试过有部 F22咧，咪阿拉斯加嗰度起飞嘅？ 系， 即系你刷信空军基地嗰度起飞。 系， 然之后咧就个机腹尾就即系个机个肚腩嗰度咧，咪成个插翻落地， 砸咗落地啊！成个就起飞啦，系啊。 嗰时我哋整咗张好趣怪相俾大家睇嘅，直头真系冇辘噶嘛。 系， 咁成个摊喺度， 刮咗跑道度， 刮哇个跑道几大条黑痕啊！ 黑痕啊， 几劲。跟住咧，我哋就谂，咦咩事啊嘛？ 系， 嗰时我同 Alex 冇多猜测噶。 系， 我哋话可能做架有问题啦，引擎有问题啦， 系 电脑有问题啦， 系 进气道唔知咩事啦 ，batch wire 系啦，跟住我哋讲好多个嘛， 系 依家终于出炉啦，依家出炉咧就话咧应该系操作问题， 系 个操作问题咧就好搞笑嘅， 即系人嘅问题啊， 人嘅问题嗱，咁啊逐样讲啦，首先咧最得意地方就系咩咧，嗱呢个咧系一个演习嚟嘅， 系 呢个演习咧你估都估唔到，原来咧喺内华达州呢个演习咧。其实佢系 Top Gun 练习嚟 嘅，真系 Top Gun 喎， 系啊，即系 Tom Cruise 个 Top Gun 啊， 唔系做戏个 Top Gun， 唔系啊，唔系啊，真系坚系 Top Gun 嘅，嗱，即系你唔好谂住咧 Tom Cruise 喺度啊， 系咯， 呢个 Top Gun 冇 Tom Cruise 嘅 ，Top Gun 二喺呢个 Tom Cruise 做呢个海军 军官， 唔系 Top Gun 嗰个教练嘅咩？ 教官啊， 即系第一季话， 系 第一集嘅时都话嘅，哎，我唔做啦，去 Top Gun 啊。翻托根揾女主角啊！ 喂，如果个女主角喺托根 two 再出翻就真系搞笑， 真系惊 婆啊嘛！点解你变咗咁样噶？不过 Alex 话斋嘛，而家 Top Gun 2上唔上到都难讲。 系啊，哎，依家迟啲再讲啦，等佢定咗先啦。 我哋整个外传讲下有机会。咁咧讲翻啦，嗱，咁啊 Top Gun 练习嚟噶呢个，咁大家都知啦 ，Top Gun 即系入面啲人都劲啊。咁点解劲都会发生啲咁嘅事啊？嗱，就真系好机缘巧合嘅。先讲翻呢个九十中队啊， 系 咁啊，九十中队咧喺呢个嘅李察森空军基地，咁就喺呢个嘅阿拉斯加嘅。佢咧理论上咧，佢起飞嗰下咧就仲有120节，120节即系讲紧大概250至260，可能冇啊，应该系讲紧200松啲嘅咋。 咁都够起飞啦， 松啲 km 咯，就好奇怪嘅。以前咧，我细个咧就玩过一个超任游戏叫 F14熊猫战机，我唔知你有冇玩过啦。 系咩？ 咁我嗰时细个玩呢个咧，我成日激落米格机嘅。 系咩？ 我成日激落米格机嘅， 米 格21好似。 哦。 我成日激落嘅，我连咧机关枪都扫得爆佢哋嘅。O K 劲嘅， 即系打机嚟 嘅。但我有一关咧，我唔知点解，我打爆晒啲机都过唔到。 系。 跟住搞到我咧飞到冇有为止跌落海。 系咩？ 好灰，我到依家都唔知道那关点过。如果有读者玩过咧，有听众咧，你真系有玩过只 game， 你玩到嗰关，唔知第八关定第九关，我爆晒噶啦，所以米格机我都就系落唔翻航母啦， 系咩？ 系啊，唔知点解，咁即系叫我继续打，有隐藏大佬，我打唔到，诶、 okay. 都系唔好讲呢啲啦，因为今集宝贵时间啦，咁咧就讲到呢个机师转咗120节， 系 你预大概200松啲啦。suppose 咧就架架机咧起飞嗰个节数都唔同嘅，例如大黄蜂又唔同啦，嗱具体数据我冇，但系咧大黄蜂咧 睇重量睇推力啦， 通常睇重量睇推力同埋睇天气， 系 睇天嗱喺航空母舰咧，航空母舰有时咧有机会唔使咁劲嘅， 系 因为有时咧佢逆风行咧就有升力啦， 系 所以理论上咧就同埋有弹射啊嘛， 系。 咁所以咧就帮咗好多嘅。 哦，理论上嗰架船唔足弹射都够力嘅。 唔系，但系佢一定个计一定着嘅。 呢个就系 一定着，咁你先至最后个保持推完你出去之后保持个升力。 系啊。 咁但系咧你都系全开嘅，但你开几多唔知。咁但系咧相对嚟讲咧，佢开120咧就可能 F 对 F 22嚟讲唔够。 哦。 唔够。咁但系你话系咪个机师错咧？就咧理论上你开120节， 系 你 take off 啦，起飞啦。 系。 咁理论上你咧120节，佢哋话你够将部机抬嚟。 系咯， 上空气 拉高一下咯， 拉高，但系就唔够你持续升， 哦、 即系净系够你起到啫， 系 唔够你一路升高，插上去， 佢又冇可能冇再加油门咧啊， 系啦，佢又可能觉得 O K 够啦， 系啊。 咁咧嗰下可能佢都呆一呆，就谂住 可能佢未之前未揸咁重型机啊。 咁可能 Top Gun 啊嘛， 系啊， 即系仲练紧啊嘛， 练紧系咯。 咁然之后咧，佢咧就急急脚咧就收咗个架， 哦、 就谂住未飞咯。因为其实如果你有睇咧 F 廿二啲练习咧，系佢哋真系好快收咗架噶。 啊、 一上咗一阵之后咧，就收架，跟住就同你玩直插上天啊嘛，九十度角嗰个咧，即系我哋嗰次睇个片段咧， 佢有矢量喷嘴嘛，一嘢拉上就直插上去咯， 直插上天噶啦。但系问题系咧，今次咧应该系计错数，计错数咁咧就嗰个机师咧就计错数，咁等于话，咦咁个机师今次就死梗啦，系咪啊？ 系， 但原来又唔系，原来控制塔又有责任噶， 系。 佢哋话咧个控制塔嗰个人咧都计错数， 哦， 即系佢因为有个即系佢哋咪有个无线，即系同佢无线电同佢通讯噶嘛， 系， 就叫佢要用几多去飞，其实飞行员咧某程度上好似傀儡咁嘅， 系。 即系咧，你好多时听 order 做嘢， 系啊。 佢同你讲个天气今日系个风系啊几多， 系啊， 系咪逆风咩风个指数几多？紫外线系几多？系嘛？ 系， 即系嗰啲全部同你讲噶嘛。 因为全部都系 后面有个司令同你讲噶嘛，你要点飞噶嘛？ 系。 如果唔系去到战斗咧，其实成件事都好似一个人形公仔坐上去人哋教你飞咁样。咁所以咧 ，suppose 吓，即系佢成件事咧个机师咧虽然都有错，但系佢可能都系跟 order 做嘢。 哦。 咁所以咧呢单嘢佢应该未必会俾人罚嘅。 可能环境太复杂咯，成个。 诶，其实嗰日都应该系睇相都系即系天朗气清嘅。 系。 所以其实咧就应该系计错数。 我哋风向唔同咗。 系啦，但系最惨就系、是、哇条数都计得好错啦，系咪？ 系。 咁当然啦，有人问咦乜？其实呢啲咧唔系应该系有个固定嘅数值。 冇啊，环境太环境复杂。 系啦，因为环境复杂，同埋咧有样嘢系由二次大战到依家嘅。就系、是、咧，原来嗰阵时咧二次大战咧，因为咧慎防咧敌军咧成日咧会炸你前线基地。 系。 咁如果你炸啲基地咧，你个飞机就唔可以用咁长跑道噶啦。 系。 咁你就自然要缩短跑道啦。 系。 咁你咧变咗每一次起飞个数据都唔同嘅。 哦。 咁佢哋咧就系成日都呢个咧作战思维喺度。 系。 所以咧佢哋每次咧嚟话我推算今次大概用可能推大概800米就要起飞噶啦。 系。 1000米都唔到嘅。 系。 你大概用几多油？大概要开几多节？然之后机师要点样 tune， 咁咧你就起飞。咁尽量都系用翻短距离起嘅，就唔会用尽跑道嘅。如果用尽跑道冇所谓啦，系咪？咁所以咧就佢亦都唔会一个节数全部要计数，计到大概啱啱好就 OK 噶啦。所以就会出现咁。 因为我睇住嗰阵睇翻啲片咧，其实系你架飞机静止零，到开始到夹起咗部机咧， 系 就先到开 AB 嘅啫嘛。 系 有机个机铲咗上去，其实会即刻升 AB 噶。 suppose 佢应该系爆佢未开 AB 啦，跟住嗰下就爆啦， 爆就冲上去嗰下， 冲上去， 一冲上去就升 AB 噶，差唔多， 冲到某个位啦，安全啦，跟住就收起落架啦，收起落架之后，跟住就正常咁插上天啦， 系 咯，攞个个公角仰角喺度插上去啦，系啊，咁咧就理论上就 F 15啊爬得快啲咯 ，F 16个慢啲咁啊，咁所以咧今次呢部机最惨就系呢部 F 22啊嘛， 系， 咁啊伤到呕啊， 冇办法最重嗰部嘛， 最惨就系佢伤到入血之余，佢冇得。即系要万一报销就冇噶咯， 系啊，烧买件 咁啊少架噶咯， 买少件少啊， 系咪咯？即系你我哋之前讲咧，挪威个神盾舰，唉，你冇一架都有得整啊，可以买到架嘛， 系 呢啲冇噶啦， 冇啊，咪停产咗咯， 系啊，所以系相当惨噶。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系 F 35啊， 系 F 35咧，近排咧有人吹一个风啦，就话咧 F 35咧最大嘅敌人咧就从来都唔系嗰啲。咩苏57啊，歼20啊 ，S400 啊， 系啊，你嗰啲咩，就算台风、阵风啊，虽然自己有啦吓、你咩全世界所有战机咧，华山论剑佢都一定最后系攞冠军都过嚟嘅。但系佢个敌人最大敌人系自己，咁你话，咦，自己系咪因为惊俾雷劈啊？啊，俾雷劈都系小事喎、啊。 系， 依家咧话咧问题就系咧，因为 F 30我哋讲过呢部电脑呢部机咧，其实佢好似一个。嗱，之前咧系咪 Simon 定 Alex 嚟讲啊？你话咧 A10 其实佢本身唔系架飞机，而系一个为咗装住大炮飞嘅一个大炮，飞行大炮 系 咪 Simon 讲嘅？ 咁 Simon 讲好似系 飞行大炮，佢本身唔系飞机嚟嘅。你唔好以为系架飞机装住个炮， 系啊， 唔系 ，sorry， 你唔好以为你佢一个飞行大炮，个飞机佢载台， 系啊， 载住碌炮出嚟飞嘅啫，其实 系啊。 嗱，咁啊，如果呢、這个。呢、这个形容词啱嘅话咧，就 F 30一样，就其实佢一个飞行嘅电脑嚟嘅，超级劲嘅电脑， 系啊， 超醒，就系 AI 噶啦，我觉得啲嘢， 系， 咁咧，所以咧，成件事就系咩咧？就佢咧喺飞喺空中，其实佢最劲系咩咧？最劲就唔系佢入面啲内舱， 系， 最劲又唔系嗰啲嗰啲咩雷达预警啊、电子战，其实最劲系佢可以将所有万剑归宗，所有剑收晒佢度， 系， 跟住要放就全部万剑放出去， 吸星大法咁啊，吸晒所有人嘅神功。 但系佢唔系净系吸星大法咁简单，佢系仲要用东方不败嗰招叫咩啊？葵花宝典， 嗰啲针线啊，我收得嚟就出得去，即系可以插翻，插晒所有公仔噶嘛，一次过攻击又得，挡防守得噶嘛，就 系 咁咯。佢所以个 data link 可以拎晒所有机咯。 系啊， 听讲佢拎到咩咧？连 F 22都拎到，但系 F 22就拎唔到其他机。 系 系啊，所以 F 22换。 系 上次我哋讲 F 22个电脑要换啦 ，update 系 update 啦，睇下 要换噶啦。咁咧，依个 F 35咁劲嘅系统咧，来自咧一个吓几劲嘅系统叫 ALIS 啊。 系 全名叫做 Autonomic Log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系 类似叫做咩咧？类似叫做自主物流资讯系统。 系 咁讲咩嘅咧？其实呢个嘢咧就追踪住每一架 F 35嘅。 系 佢咧追踪晒佢咧所有嘅数据， 即系唔惊失踪啊！ 即系咩咧？例如话。你个机飞去边啦？飞行数据啦，飞到几高啦？武器状况啦，总之所有嘢就好似有个黑盒咁，挤晒落，但佢唔系净系个盒度，佢挤晒落入面个电子系统咧，落咗架飞机落翻嚟基地，即刻就可以传输，落翻地面，储翻部机嘅数据。 哦， 咁你变唔变咗？如果我全球有200架，我就有200个数据，咁你当一架机一年飞10次啊？咁你200架即 系 有2000个数据，咁你咧就全部数据咧就会 feedback 翻到佢个中心嘅，系啦，咁个中心就喺美国嘅， 分析翻所有啲， 分析翻晒佢作战数据、飞行数据所有嘅数据，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喺嗰度系德州嚟嘅，嗰、那个地方系德州嚟嘅，咁所以咧好多国家咪成日担心就哇你啲数据咁样 feedback 翻，咁我哋咪啲飞行嘢啊啲pilot 嗰啲嘢啊咪全部都知晒啦。 理论上全部都知嘅， 我哋啲飞行习惯你咪知晒咯，我哋啲作战系统战术你咪知晒咯，其实 系 知晒噶啦。咁所以咧，啲国家就好惊俾美国咧 hack 晒啲嘢，咁啊，从此你就冇得唔依赖。 最 惨 嘅就我唔 Q 俾你 hack， 我几惨嗰啲人买唔到生嗰啲系咪？ 系啊， 我想俾你 hack 嗰啲都唔 hack 我， 好惨噶。所以咧，其实咧呢 ALIS 呢个系统咧系好劲啊，好 powerful 啊，同埋佢最正嘅地方系咩咧？就系佢对维修啲人好开心。以前啲机维修咧，咪成日拆啲嘢出嚟睇嘅。 系啊，试边嘅嘢坏嘛。 但最惨就系，万一你嗰件嘢系好鬼入，好难拆噶嘛。你系要拆到出面嗰啲，再喺入面度睇噶嘛。 系啊。 然之后佢哋咪好兴驳线嘅。 系。 再驳线再驳电脑嘅。 系。 咁而家咧就基本上好简单。依家就系点咧？你嗰啲 data 落翻嚟啦嘛。 系。 只要驳到电脑咧， 分析翻， 你唔使拆噶啦。 系。 佢入面有 AI 噶。 系。 即系咧，佢啲零件咧，嗰啲咧，佢会话俾你边度弯噶。 系， 甚至乎佢哋听讲话咧，系讲有颜色嘅， 系， 即系 show 埋你个电脑睇，边架有问题， 系， 好容易查翻，你都唔使搞咁多嘢嘅，你以前系逐件 check， 系啊， 攞支电笔督下佢嗰啲系咪 啊？系啊， 而家唔使噶啦， 留喺螺丝有冇松啊？ 系啊，而家直头松咗话你知， 啊， 即系各位可能驳唔到个即系个唔实，可能个电有啲唔同啊，个电阻啲。咁所以咧系好方便，因为维修啲人咧整 F 35觉得好开心， 系咪起码知道边度坏嘛，唔使真系 check 啊。 系嘅，其实悭咗好多，嗱悭好多时间之余咧，其实美军悭好多钱， 同埋无组化咗嘛，成嚿换搞掂。 系，同埋悭好多钱，因为你啲人唔使个 workload 嘅时间咁长啊嘛。 系， 咁所以咧就后勤啲人开心， 系 支援啲人开心，因为咧。你部机飞到点咧？我后面我未话有啲人后面喺个总部度讲嘢俾你听嘅，佢、 啊、 又知部机咩事。 哦， 嗱，飞行员就开心，因为成部机已经好似打机咁啦。 机坏咗，喂，打去德州问下先。 咩直头好似打机咁啊？ 系啊， 系咪？即系啲 mon 又要读噶。 系啊， 系啊，但其实唔使读 mon 噶嘛，其实即系手掣 都玩晒。呢个语言一个指令啊嘛，语音指令。 真系好鬼劲啊！所以，喂，你知唔知听讲歼20都融入咗个系统啊？ 系咩？ 用咗系统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佢射导弹咧， 系 我咧，例如我个头望边度射边咯。 哦，呢、這个好耐啦， 系啊系啊， 喺个1929年代有。 但歼20装咗嘛，以前冇噶， 以前 大陆冇呢样嘢噶。 以前买个廿九，哎呀，我知点解佢买苏廿七冇买个廿九。 哇，冇啊，苏联唔系大陆不嬲冇呢样嘢。 苏联唔俾佢， 系大陆首藏噶， 系咩？ 所以歼20 自主研发系嘛， 劲咗好多噶啦， 系咩？ 系啊，唔系佢哋嗰个咁讲嘅话咧，我就算我直觉望 系。 直觉瞄到都射得啊嘛！ 哦， 呢、這个又比你讲嘅劲少少嘅， 劲少少， 劲少少嘅。我哋讲翻 M 三十啦，咁所以咧呢个系统咧劲就劲在可以驳晒所有嘢。 系， 咁理论上你咪同个中央电脑咧就已经系驳晒啦， 系 个数据库。但系唔好彩就系咩咧？就系、是、嗱，你依家劲到咧，你可以一部机驳晒90000样嘢啦。 系， 但系调翻转可以有90000个 source hack 翻你呢个系统啊嘛。 哦，系啊。 咁所以你就防不胜防，就你唔会知咧个黑客会喺边度 hack。 因为你太多管道入到去嗰个嘛，你几百部 app 生，就几百条线入到去个电脑。 系啊，最惨就系我只 hack 到你一部。 系啊， 我就入晒你所有嘢啦。 系啊， 因为你只要一个窗口就入晒成间屋噶嘛， 像 Matrix 咁咯。 系啊，所以个问题就好大。 唔好俾我爬入去啊，俾我爬我就震 嘅啦。系啊，咁你 Matrix 有排揾翻条出嚟嘛？系啊，因为好鬼麻烦。好啦，咁所以变咗咧，就依家咧佢系有少少风险。嗱，另外一个系统要讲埋话， 系 呢个东咧就叫做 JRE 啊。叫做 Joint Reprogramming Enterprise 啊，咁呢个系统咧又系劲嘅，呢个系统咧专系攞嚟负责控制咩咧？控制咧一啲我哋叫做嗰啲我哋以前咪讲过啲雷达，即系佢专有啲 sensor 噶嘛，佢 sensor 人哋即系嗰啲打嚟嗰啲信号啊，即系预警啦，同埋就武器系统，咁咧就呢个咧系专系负责做呢啲嘢嘅。咁啊，咁问题就系如果头先我哋讲佢可以入侵你嗰、那个AIS 啊，又可以入侵咧你呢个 JRE 啦，入侵咗之后点算咧？佢可以 lock 你部机咧。你射导弹嘅时候射唔到啦，或者咧 lock 你嘅时候咧，你个射程可能俾你校咗啦，做咗手脚啦，甚至乎咧，去你将你嘅 sensor 熄咗啦，你俾人瞄住都唔知啊，咁所以咧就会直接造成危险嘅。咁当然啦，我哋依家所讲所有嘅嘢咧都系假设，即系咧你首先要假设就有个人入到去，咁呢个人咧又要入侵晒呢两个额外嘅系统，然之后咧仲要美国国防部唔知， 系啦。 仲要个机师又唔知道， 系啊， 成件事咧要咁样要先成功嘅，所以其实咧 系 F 三唔系一部电战机嚟嘅咩？佢唔系 suppose 佢唔系 suppose 放啲病毒俾人嘅，但系点解会俾人入侵到？ 嗱，呢个咧就系咧，你记得你以前系咪睇过《天杀地球反击战》啊？ 哇，好耐 喎，记唔记得 Independence Day 咧？咁嗰套戏咧就咪讲最后阿 Will Smith 点样打赢嗰班外星人啊？就 系 我入去你入面就打你嘛，因为你出面无敌噶嘛，我就攞一架你嗰啲机咧就扮你嗰啲人啊嘛，飞翻入去放病毒，仲要放地球啲咁 cheap 嘅病毒，都搞掂你啊嘛。呢个就 系 地天杀地球反击战个招啊！ 啲星球大战成日有啦，前面你机偷你部机打翻你啊！ 即系阿 Anakin 咧，个细嗰阵时揸架嘢，就咪射爆你入面啲嘢，跟住搞到你个烧冇咗，啲任打啊嘛，嗰啲机械冇晒电，即系原来都系呢招，即 系 原来你要打人哋咧，仲喺内部打佢， 堡垒从内攻破， 系啦系啦，所以咧呢个咧就系好搞笑。好啦，咁咧另外讲埋呢个啦吓，少少讲耐咗嗱。另外就讲苏五七喎，咁苏五七咧近排有条片啊，咁咧就讲咧嗰条片其实咧就喺俄罗斯嗰边讲嘅，国防部嗰边讲嘅，咁老实啦，我睇咗条片都两分钟到嘅啫，我话睇完都唔知咩事，其实好似宣传片咁，乜都冇做过就起飞同降落咯。 我仲睇到一条嘅，睇到条就系呢班记者咧喺度运输机，运输机开咗一半门喺后边，跟住有个栏咁啦，防止跌落去啦。跟住有个 F 五廿七咧，同埋苏五廿七咧就后边追过嚟，跟住俾你影，俾你 影机头， 系影机头啦。 咁但系好无聊咯，系咪先？即系好似啲发烧友喺度影相咁，系咪先？咁你有咩好睇啊？又冇导弹射，系咪？咁当然早啲时候佢咪试过个 KH-59 MK2 啊嘛，早啲时候射嘅。咁呢个咧就呢、這个巡弋飞弹咧系有啲劲嘅，咁咧因为点解呢个有啲劲咧？系因为系一碌，因为呢个隐形嘅，佢哋话系隐形嘅。咁隐形嘅话咧，即系射你都唔知。啊！ 佢都话苏五系隐形， 所以佢哋话咯，隐形战机就要配咩啊？隐形飞弹啊嘛。 咁而家美国有咯。 系啊，咁所以咧就嗱 ，suppose 啊，即系咧依家佢咧就话呢嚿嘢系 GPS 导向噶。咁 GPS 导向同埋咧就佢嗰个导弹咧个巡弋飞弹啊，其实佢系有红外线嘅。即系变咗咧红外线咩好处咧？就是、我哋想讲平时炸 JDAM 咧 ，JDAM 咪打工固定目标嘛。 系啊。 如果你要炸啲货车喐嗰啲，就要用铺路仪型 啊，铺路系啊， 即系佢系有啲红外 sensor， 系外 sensor 同埋可以加镭射嘅， 系啊，因为你架车喐啦，即 系 有红热啦， 有 GPS 啦，又引导你啦， 系啦 ，GPS 先俾个初期定位你咧，咁咧呢个巡弋飞弹一样咯，咁佢变咗去追咯，即系变咗你有架坦克或者行过，我可以追你打咯， 好重喎，系啊，铺路仪嗰啲我唔炸死你嘅都，我都掟死你嘅， 即系嗰个重力嘅，嗰个跌埋你个力嗬， 系啊，掟死你。即系超准嘅，中个货柜唔会隔，我中中间个货柜唔会中隔篱个货柜嘅。 系啊，咁所以呢个巡弋飞弹咧，仲可以喺空中度巡一轮咧， 系 先至打噶嘛，有少少似嗰啲反辐射。 其实铺路仪都可以嘅，铺路仪可以嘅，先翼咧撑起晒之后可以。 其实迷你飞机嚟嘅， 迷你飞机系 冇乜关系。咁所以咧就几好嘅。咁咧就当然个弹头又可以话载到500磅系几劲啊！ 都弹都大噶啦， 五百磅弹头即系大概250公斤咯， 大噶 系几劲噶啦呢个，即系炸啲嘅中型目标都炸到 啦。 咁所以咧呢个苏五七咧，依家咧就喺边度咧？就喺呢个叙利亚飞嘛，就飞咗两日，就听讲就冇咗啦。 哦， 咁两日咧就话出勤咗10次， 系 咁我唔知啫， 做咗 F22 啦。 啊， 有冇撞到 F 廿二啊？ 撞都唔话你听啦，因为佢话啊嘛，佢隐形噶嘛，人哋又隐形，你点大家隐形点揾到对方咧？ 系， 系咪即系等于你翻工？你翻工唔见你老细啦，你老细翻工又唔见你， 系 咁大家互相透明啦，当对方透明嗰啲位。 咁样 Top Gun 已经做隐形战机嘛，系咪？即系我喺你上面用句中指指住你，咦？你有上面咩？我见你唔到啊！你又唔系隐形噶？ 咁应该用 F 廿二喎。 F 廿二咯 ，F 三系咪？ 然之后就做嗰个 Top Gun 咧，就串美国空军，串嗰 美国空军。 然之后咧就机覆着地，就串佢。你唔够班咧，做 Top Gun 咁样串佢啊嘛？呢啲就好玩啲咯。咁所以咧，今次咧，其实我哋成日讲句，如果你话你觉得苏五七可唔可以叙利亚飞得耐咧？唔会嘅， 系 因为啲宝贵战机咧， 补给战机嘛， 个补给战机有咩事咧担当唔起啊？即系咧，佢最惨就系部机咧虽然都贵，但系个名誉受损就系俄罗斯人顶唔住嘢噶嘛，系咪？咁同埋呢个系依家佢哋系咪最 top 战机？ 系啊， 即系 support 其实我觉得咧喺军方心目中苏三十即系最 top 嘅， 系啦。 咁但系咧，即系做个样都要话苏五七啦， 仲整紧苏三十七啦，唔知点三十五添啊。 系啊， 系啊。 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咧？其实苏五七真系得两步咋， 系咯， 得呢两步噶咋，呢两步都攞晒出去啦。 系啊， 万一有咩事点算？ 唔好跌啊，千祈。 系啊，军方用咗好多次买噶呢两部嘢，系啊。好，咁就呢一节嚟呢度先。